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三国赛家是山，龙袍摘的走马，起来，龙袍摘的走马，话在，话在，话我在。 好，翻嚟啦，咁就我哋多咗位朋友啦，深圳富荣啱啱北京台啊，好啦，咁咧嗱，再补充下啦，就系、是、我见到咧，就其仲有一个咧，就讲咧，就话用一个方法咧，就嗰啲咩一二三四六七多好多得啦，咁呢个字真系唔好以为讲笑啊，即系大陆真系好多，即系例如特别系台式嗰啲，佢就好兴，其实我就唔系好 prefer 嘅，咁佢就好兴，即系嗰啲服务性行业啦，例如发廊啦。卡拉 OK 啦，或者系饭店招待员啦，或者系即系呢 系啊，我都见有 系啊，就佢每日差唔多一日两次噶，一日一次或者两次， 朝头早一定一次啦， 系啦， 朝头早晏昼到 又咁啊，好盏鬼嘅，即系我谂好多上大陆嘅网友成日都会见到，就系佢就会一排一字型咁排开，跟住有个所谓主管啦。跟住就會同佢訓話啦，咁佢基本上就會鬧啊， 訓話會有跳舞 唱歌啦，跳舞啦，係啊，全部有 啊，做下啲早操啦， 係啊，係啊，佢有曬歌去唱噶，咁就好表演咁樣嘅，咁就呢個就係一個即係其實我見到好多都係台灣，我唔知係咪台灣人發明，但係台式嘅咧就差唔多一定會做呢啲。 其實係學日本 嚇、啊， 學日本嘅咁喺啲百貨公司後面咧都見， 我知喎， 即係嗰啲點樣， 努力奮鬥，努力奮鬥， 就係 最初接觸啊，保險界會咁做嘅啫嘛。 係啊， 但係我而家鞋鋪，即係我買北京喺深圳咧，喺嗰、那個叫咩萬象城啊，咁我 萬象城 嗰個鞋鋪咧， 係 不時會見到佢後面嗰個走廊位咧、啊，就係見住呢啲人喺度宣誓。 嗯，隨街都有㗎啦，其實唔係淨係萬象城嘅， 好多地方都有。 係啦，咁這個就喺大陸就經常會見到啦。咁好啦，嗱咁啊呢度搭住咁多先啦，咁啊仲有啲嘢再搭埋先啦。咁啊有個 email 就 send 俾我，就係、是、Anthony 嘅。咁 Anthony 就話上星期咧喺節目裏面聽到啲上海嘅資料，佢話佢咧就上即係呢個禮拜二咧就出差上海，咁佢就話佢亦都有去過我哋上個禮拜提嗰間 Bon Bon， 即係 Ed 提嘅。就喺恆山路嘅酒吧，咁佢話嗰間嘢咪叫 Bourbon， 我就答唔到你啦，因為我有個壞習慣，就係、是、咧，我通常嗰啲食肆啊，再夜晚去 wet 嗰啲地方咧，我有個缺點就係、是、咧，我通常去到第八、第九次咧，我先會記得個名嘅，即係我成日都記唔到啲食肆嗰啲名嘅。咁我下次我上海，我再睇翻係咪 Bourbon， 我真係唔係好記得啦。咁就佢話佢好似唔覺有100蚊人民幣一杯換一杯嘅優惠，咁其實。我上个礼拜都冇讲到嘅，我都唔系好多国有嘅，咁但系 S 话有，咁你信咗 S 先啦，咁啊呢个下次我呢个月都会上上海，咁我 check 翻话俾你听，咁啊茂名南路咧就即系大不如前啦，咁佢话仲有茂名南路咧有间 Baby Face 就搬咗去金陵路，咁咧我记得 Baby Face 咧就好似喺南京路而家都开多间，但我可能搞错嘅，咁 Baby Face 系一间好 大嘅呢间， 好出名嘅，系啊，即系 广州有 夜晚就 广州日日爆， 系啦，即系沟女都可以谂下去嗰度，咁但系如不过就香港人士抵啲嘅。Baby Face 系鬼佬着數好多，因為啲上海妹系唔會騷你㗎、即系除非佢嗰晚冇生意、或者你就一埋去就撚大囉咁樣呢，咁可能佢就會騷下你囉因為香港人即系出手太低㗎，咁所以嗰度溝女都幾難，不過個氣氛係好好㗎 Baby Face， 咁仲有即系佢就話仲有咩好地方介紹，咁其實我除咗恆山路冇同埋呢個茂名南路呢，其實我有一個成日都去嘅，就喺、是、復興公園嘅，即係上海復興公園，你搭的士都可以問到，咁嗰度就有兩三間嘅，有一間叫 Park 97， 有一間叫官邸，有一間叫前櫃，咁官邸我就成日去，因為官邸呢就好香港 feel 嘅，即係佢就係 佢就將佢就好多，其實成日都有香港明星去嘅，因為嗰度就擺到好似嗰啲，即係擺好多香港明星嗰啲造型啊，嗰啲咁樣。咁嗰度係一個幾唔錯嘅地方嚟嘅，嗰三間都。咁你可以搭的士，你就知道，我唔記得係咩路啊。即係你話復興公園咁樣咧，咁嗰三間其實圍住曬好近嘅，咁嗰三間都可以諗下。咁就同埋就佢就再問啦，佢最後一個問題就係佢話佢話佢發覺而家上海嗰啲外資大機構嘅公司好多 OL 咧，嗰啲行政裝束咧都係個領開得好低嘅，同埋咧個內入邊嗰個 bra bra 咧就係有條魚溝咧會夾硬咁逼咗出嚟。 呢個工作需要 啊嘛。呢個係咪潮流打扮咁啊？你有咩睇法啊？ 我覺得工作需要啦， 嚇， 工作需要。 北京有冇啊？ 北京冇， 北京冇啊，上海好多嘅其實。 實際上我有。 同埋呢個就我唔知同係咪同嗰支成日喺電視度賣嗰啲咩神奇胸圍即係有關係囉。即係大陸人係用好多㗎嗰隻嗰隻台灣嗰隻品牌叫咩名啊？有冇人記得啊？ 唔知喎、 唔記得。 好出名嗰隻。 嗰啲廣告 嗰隻佢就賣好多嗰啲神奇胸圍。 賣有啲。 咁我唔知係咪啲即係大陸嗰啲人用得多啦。同埋就即係其實都正常㗎，因為喺上如果係講喺上海嗰啲大機構公司呢就即係個競爭好大啊，員工好多，咁所以其實即係有陣時候，我喺上海成日經常都見到啊，即係喺上海嘅 office 咧，總係發覺嗰啲靚女係多過喺香港嘅，但可能佢哋衣著問題啦，即係 sexy 啲啦，暴露啲啦，咁尤其是喺外資公司，即係因為我成日上嗰啲公司，咁就呢、這個係啱嘅， 競爭 即 係 呢個上海特色啦，即係我諗北京就冇咁多嘅， 北京冇啊，真係冇乜呢啲嘢。我真係搵機會去上海睇下先。 咁啊暫時答住咁多問題先，即係咁啊仲有啲咩講啊，你嗰、那個 西安啊早輪啱啱琴日就有單新聞啦、有對老虎老夫婦就喺西安度個太太就暈低咗病、有癲癇症好似啊。咁啊喺上面睇完醫生，跟住有啲好似有啲不良反應咁，就個丈夫就好似覺得唔係好對路，要將佢運返落嚟香港求醫啦、類似應該係咁。但係就好慘 啦，係 好慘啦。咁過關就完全冇人會覺得有異樣，咁直接就去到佢上水嘅居所撳返平安鐘搵返人嚟睇呢，咁呢先至發覺咗原來佢太太已經過咗身㗎喇。 即係佢過關嗰陣時候都可能係唔喺度㗎喎。 冇人知呢個謎嚟㗎，應該相信。 西安落嚟呀？ 係啦、西安再打。 我冇睇呢段新聞，但話 途中就四日啦，即係睇新聞睇返嗰個時間就。 係囉。嘩，西安落嚟真係係咗成四日。 咁呢個反映下呢個國 外的大陸嘅醫療啦。其實我哋有一集都講過嘅，咁就點講呢啲都係戥佢唔好彩啦，即係咁經常都係，即係喺大陸病親就好麻煩，同埋就係、醫療費太貴啊，同埋即係佢哋冇真係冇乜保障啊，即係一般我唔知佢譬如話即係你喺香港為大家即係大城市就會起碼又買份保險啊，即係嗰啲你一般就如果你在大陸就好少嘅。 我朋友嘅經驗就係、即係如果你有錢嘅話，你特登我朋友試過專登上去呢就打碎個腎石嘅，咁你有錢就非常好啦，你真係好似喺間醫院裏面就酒店咁樣嘅，係 啊 係 啊， 咁 係啊，但係你一般 service 又唔錯， 市民就好慘囉。 咁你我亦都曾經試過有朋友係中風嘅，咁呢你冇錢呢你咩病都好啦，中風好緊要，頭嗰幾個鐘好緊要㗎嘛， 係 如果你係冇錢呢咁真係唔該你啦，擺埋一邊啦， 係即係總之就 唔會話佢就唔會講啦，你朋友好緊急啊、你依家朋友就好緊急啦，你首先你依家呢就要賣血，要輸血先，咁你賣血就邊度賣，咁你要畀錢先啦，你冇錢你就唔會理你住嘅、跟住所有嘢每一次佢賣完血上嚟嘅叫你賣第二樣啦，咁 kick 啦走咗幾運，咁佢話佢就心諗好咗香港人 都唔理你究竟死得未，總之就要你 好啊，電影擺喺度，咁跟住買齊曬所有嘢啦，跟住就話你要開刀啦，個老婆即刻開刀，咁跟住先至叫做。 其實真係好荒謬，即係我曾經其實唔係最近嘅事嚟㗎，我睇過中央台呢，中央台有個節目我唔記得叫咩名啦，即係成日捉呢啲嘢㗎，係做過有一次我諗係大約半年至九個月之前到啦，佢係做過一個實驗㗎，喺 详细我唔记得系边个地方，佢就喺唔知边度啦，佢就揾咗几间医院，咁然之后咧就揾咗有条揾咗几个人啦，就去扮 睇 话屙尿就有事，咁咧每一个咧就系即系话屙尿痛啊，咁跟住然之后咧佢每一个佢去咗佢做咗成六七个个案，咁咧就每一个都系咧就咁你验尿啦，咁然之后咧佢验尿嘅时候咧，中央台嗰啲人咧就做手脚啦，就系咧。入面嗰六七嗰六佢去過嗰六七間醫院呢，就其中有三四間呢，其實嗰啲唔即係佢哋嗰啲 staff 呢就唔係俾樽尿嘅醫生驗㗎，咁呢就係佢哋就求其搵啲橙汁啊咩咁樣，然之後跟住裝入去啦，總之好似尿嘅形狀係，但係嗰六七份全部出曬嚟呢都係話你尿道炎啊，即係嗰啲咁嘅嘢㗎，即係亂 Q 咁嚟，跟住即係無論你俾啲橙汁佢驗又係尿道炎，你俾真嘅尿佢又係尿道炎，跟住佢就話你 睇臨床 嘅，你俾錢又開始嚟啦，療程啦，即係成日都係咁啊！即係呢個喺大陸睇醫生係真係一個好大問題。譬如我喺長安就係、是，我喺長安咧，我試過陪我啲即係陪啲廠嘅人啊，佢啲同事啊，即係佢哋揾嘅錢唔係好多啊，咁佢夜晚感冒啊，即係。佢好辛苦啊，發燒啊咁樣，跟住然之後冇啊，得一間長安醫院夜晚開嘅。哇！我試過有一次陪佢入去就係、是、擺低300蚊先咯。 我諗佢都係你 陪300蚊，即係貴。 300蚊，你 正式 擺低300蚊， 嗰啲醫院 係 要。 跟住然之後你攞大堆嗰啲藥咧，全部就好似垃圾咁樣，即係唔使食。我後屘我而家成日同佢哋咧就係買必利痛嘅，我成日都買必利痛俾佢哋。我就其實感冒咪食必利痛咪得咯。即係試下唔好滴針啦，改變下啲習慣。 佢哋嗰啲藥房開通宵㗎喎。 吓 佢哋有啲藥房開通宵。 唔係呀，佢係呀，有藥房開通宵㗎嘛。跟住你入我試過㗎啦。跟住入到去呢嗰啲唔知咩藥嚟㗎。跟住總之呢個包裝又好大包啦。即係你譬如胃痛咁樣啦，嘩你冇辦法去落決定㗎。因為佢一 introduce, 即係佢 recommend 俾你，佢就已經係十隻八隻胃藥。跟住嗰啲藥就即係大陸牌子我又唔知係乜啦，咁然之後全部好大包啦，咁係佢價錢有平有貴，咁但係咁即係你又未必會食咗有效，咁你通常 OK 你再胃痛嘅時候又走去醫院，咁夜晚去就急症又大鑊啦，你又擺低三嚿水先啦，三嚿水係喂大佬打工嗰個都係搵個千零 元， 三嚿水你真係攞佢條命咩，即係唔係我哋㗎大佬， 我都試過、我都試過曾經陪同事去睇睇入醫院睇嘅、即係類似你嗰個情況我都 係。 咁佢就俾人打，咁啊一去到咁啊醫生其實唔似醫生嘅坐落去嗰、那個。 似咩咁樣。 一個就兩個都穿緊背心菊花牌嗰啲啦。 係。 ok。 咁啊當然係嗰啲灰色西褲啦。 就咁背心。 一個就睇緊份報紙啦，咁當然唔係蘋果嗰啲咁嘅風月版啦。 係。 就另一個呢就瞌緊眼瞓。咁食 正常啦、 睇緊報紙一個呢就食緊煙嘅、基本上你就007嗰個周星馳碌啦， 係 即係一樣啦，跟住我哋衝入去嘅時候話佢咁樣要俾人打呢，佢哋先至絲絲然咁樣擺低口煙啊，嗰、那個就瞓返、醒咁樣穿返件醫生袍， 跟住 就驗一驗傷啦，幫我朋友幫我同事咁驗一驗傷，跟住佢就問佢問你嘅，你究竟照唔照 X-ray 係、照唔照 X-ray 咁、跟住咁我唔照囉，跟住話你打出邊度呀，咁佢咪指下胸口指下個頭，跟住佢話指下胸咁你照個胸口啦咁樣，跟住使咩照埋個頭呀，咁跟住我本身我自己嗰陣時係好早期，我冇乜咁咪照埋啦咁樣，跟住同我照埋個頭1500蚊喎。 1500蚊， 咁我话照个胸 差唔多啦。 我话照个胸咧，照个胸啊350啦。跟住我问佢，喂，咁嘅价钱喎，咁跟住咁我话， 其实系好坎坷噶，即系你见过咧，有阵时我见过好多呢啲，即系嗰啲尤其是做厂啊，即系喺广东晒厂嗰啲咧，嗰啲员工系即系筹钱睇医生咧，即系。即係見到呢你都唔知點出聲。 係啊 係 啊即係佢成日都係咁啊，即係因為你好多時就係、一個有病嘅咁隔離咗緊嗰啲咪大家度囉，度水就睇醫生㗎咋。即係同埋佢睇嗰啲呢仲有啊，佢好大鑊呢就係、是、呢即係無論咩病都好呢，好少情況係即係睇完醫生一次斷尾嘅仆街。即係睇嗰啲咩胃痛啊 胃溃疡啊，尤其是胃溃疡，喂睇好耐啊，我唔知佢睇，但嗰啲药又多、啊，即系好多药噶，嗰度系一大袋药，但系咧，佢又会话，每次就系、是、胃溃疡咧，我成日有啲朋友睇嘅，嗰啲即系唔系嗰啲即系嗰啲外产劳工咧，佢睇完咧就那个医生就一定同佢讲话，下礼拜翻嚟复诊啊，哇复诊啊，妖大佬，即系冇钱点复诊啊，即系成日都系咁啊，好长手尾嘅。 咁冇办法嘅，同埋 医员有医咪咁噶啦，你都冇补贴都冇乜补贴啦，其实老实实，你系靠你呢啲咁样乜埋嘅医院先有钱噶嘛，即系呢啲系靠嗰个国家个医疗嗰个体系唔好咯， 吓、 啊，即系呢个一个好重要嘅问题， 即系都系一句讲晒咯，即系喺大陆冇钱就冇得倾噶啦，即系好多嘢都冇得倾， 冇钱唔好病啊， 系啊，冇钱死咗佢， 求神拜佛你真系死 都 唔好病， 咁啊就 系啊。 所以 讲 佢， 咁啊，仲有就系、是、啊，呢排入油咯，又讲咗第二样嘢咯，即系入油啊， 入油好夸张啊， 入油有冇人感受过啲痛苦法？ 北京就冇乜， 北京冇， 但系就都试过系排队，同埋入油系礼拜日唔会嘅。 我星期一咧就亲身试过啦，我星期一就喺黄冈。就搭返呢个七人 van, 即係我通常都喺黄冈搭七人 van 嘅，咁就返长安啦，咁就通常一个钟头车到啦，咁但係哇嗰日就好大镬啦，我嗰架七人 van 上咗车之后呢就係、是、发觉冇油㗎，咁佢第一时间呢就去搵油站啦、啊、去咗第一个油站之后呢就嗰个油站就同佢讲见到係排咗好多货柜车喺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七人 van 啊，冇得入，要入咧就等一個鐘頭啦。一個鐘頭，跟住佢好趣致啊！嗰條友仲嗰個入油嗰條友就話：佢話你去邊架架車咁樣？咁嗰個司機就話：喂，去長安咁啊！咁佢咁話：你夠唔夠油翻長安啊？夠就捱到翻長安先啦。咁嗰個司機就話：我真係唔夠油翻長安喎、啊，咁你可唔可以俾我入啊？咁樣咁跟住佢話：唔冇啊，等一個鐘頭啦。咁跟住嗰個司機就唔等。佢就再行啦，繼續行啦，就去揾第二個油站，即係都幾遠㗎都，咁又揾第二個油站，嗰個油站就話，大約等半個鐘頭到啦，幾 好啲 啦，咁焗住就其實初頭唔想等㗎，那個司機因為我嗰架車已經有人喺度嘈㗎，就話哇唔搞錯啊，等半個鐘頭咁，跟住嗰個司機話咁咯，我車翻你哋翻去換車啦咁樣，咁嗰啲油又唔滯，因為我哋已經行咗都又唔係好遠嘅，五分鐘十分鐘咁啦，咁總之有人又好勞嘈啦，咁後屘最後就揀咗喺嗰度等咯，咁我咁前後搞咗九，就喺度其實等咗都有九個字，咁跟住然之後成個車程搞咗成兩個幾鐘頭咯，咁同埋等嘅。即係嗰個時間裏面見到就好多貨櫃車，嘩真係好多，係好壯觀嘅，排到嗰條龍呢即係好似萬里長城咁，即係個車頂度行呢一定跌唔到落去。 早一兩年我都喺歐洲喺廣州見過呢、這個情況。早一兩年呢油價突然間升，又係大陸又 係。佢逢親啲油價升嘅時候呢，佢一定係咁樣做，因為大陸啲油唔可以升。 同埋入呢個貨櫃車先㗎喎。貨櫃車優先㗎喎，會唔會係呢？ 好奇怪啊！我記得嗰陣時 大車係優先有一入油 嘅，會分嘅。有時你譬如 因為飲得多啲， 廣州嗰陣時譬如廣州車你就會俾你入先嘅。你譬如 本地車優先啊， 係啦。你譬如係深圳車，你就唔俾你入 先。但我嗰日見到個情況咧、就是，就係即係根本咧，所有私家車 不過呢次 係埋唔到身噶，全部係入大車噶。我嘅理解就係、是、啊，係咪大車因為即係 好油 好入啲啊嘛？啊、即是一入一架大車， 同埋你嗰個價錢咧，聽聞話啲價錢係真係私底下計嘅，計貴啲嘅。 冇留意喎，咁就冇留意嗰樣。 其實你係用咩油？即油渣同埋呢個電油，睇你夠唔夠，即係邊個多啲入邊個油先。咁、其實咧，呢件事雖然北京就即係正常翻，正常啲冇咁大鑊，但係其實私底下啲司機咧都係喺度嘈，即係點解佢寧願加價咯？因為你加價咧，先至令啲。啲油可以充足翻啲供应啊嘛，佢加几多真系冇乜所谓噶嘛，即系加到 even 好似香港咁，其实都冇乜所谓，你要加咯。咁点解你唔加价，你咁样限制供油啫？系咪先？ 唔系，我觉得个问题个症结就系、是、其实都系因为冇竞争啫，因为冇开放个市场啊嘛。如果就又系围内自己， 同埋佢都唔佢其实都唔系好敢去加价，唔可以加价嘅。你一加价，嗰个通胀嘅数字就好吓人噶啦。 系啊，所以大陆经过呢一次之后，即系我又打消个念头，就系攞翻个大陆牌。即系其实我最近都有谂翻嘅，我以前成日都因为好多原因就唔谂啦，即系我一路冇大陆牌啊。咁我成而家因为而家就成日上东莞做嘢，咁其实有时我都会哇幻想下，啊几幸福，我可以揸住架车上去大陆，咁唔使坐飞机啦。但我又打消咗个念头啦，即系。都系冇搞住，因为真系，即系如果你话要我入香港油嘅，哇，咁就真系扑街啦。咁但系你话喂，我揸架车喺大陆入唔到油嘅，又扑街喎。咁所以都系 你搞嚟搞去仲扑街。 系啦，我以前嘅原因咧，其实我最主要原因就系咧，我唔想喺大陆揸车，就系我发觉我冇能力去处理嗰啲交通意外。即系我 系啊， 因为系你喺即系喺大陆撞到人咧，其实个手尾系好长噶，即 系 除非你撞死， 你撞死人 撞 好 啲就好啦， 系啦 吓。如果你撞到佢唔死你系要养佢一世， 系 咁呢样嘢我真系养唔起啦。咁所以咧，我就发觉我就一路都唔敢攞个大陆牌揸车就咁解咯吓。咁所以即系经过呢一次之后，我又继续打消 大陆车牌，我就有啦。不过我都未试过喺大陆揸车 吓。 你而家就 好容易考嘅啫，好似 换啫嘛，唔使考 啦，唔系要考嘅，有啲地方上海要考嘅， 上海要考， 上海要考嘅。我谂系一个地方唔同啊， 通用噶嘛，唔系嘅咩？一个大 唔系上海，我听人讲系要考嘅。 唔系你考，你可能考啊考补翻你认翻啲路牌同埋啲成嘅啫，因为你如果香港州门上，始终都唔同。 哦，唔知啊，查证下啦，咁就 查证下啦，样嘢。 好啦，咁啊，阿虎荣你喺北京翻嚟咁点啊？去咗 冇啊，冇啊，四十三嘢 咁。咁北京点啊？咩情况啊？ 讲天气先啦。唔系话太冻。五六度夜晚黑，日头话十四五度。咁但系就夜晚就好大雾。夜晚好大雾。 嗰啲唔系 啲咩雾？ 即系烟嗰啲。 嗰啲毒气。 其实大翻咗系毒雾啦，可以话。因为佢点解我分得清嗰啲系雾咧？因为地下湿嘅。 北京嗰啲雾系好恐怖嘅，即系北京嗰啲雾咧就系、是。 点样毒法 呢？一嚟咧就好严重啊！嗰个天咧，嗰种黄色咧系好恐怖嘅， 灰灰黄黄色咁丑。 大约即系100米之内咧，你系嗰个能见度系极低嘅。跟住然之后咧就而家其实好多北京嘅老百姓咧都成日讲嘅就系嗰啲雾系真系好毒嘅。咁有几毒我唔知啊。咁同埋咧就系、是、有，同埋就一定好大镬咧，就系机场一有雾咧，机场基本上 被 定封嘅。吓、啊、咁即系经常即系北京嘅机场就系话封一日啊，或者第二日开翻啦，咁样成日都系咁，因为嗰啲雾真系好劲吓，咁、啊、就同埋而家温差好大啦。 但 系如果你讲天气就 你好简单啫嘛，夜晚啊三四度，朝头早啊晏昼十五六度，我真系知点换衫。 系啊，因为而家已经好唔同以前噶，即系以前就由朝冻到晚噶。 系啊， 而家就通常系夜晚冻， 即 系 零下 几 度到零度啲咁样。 日头你可以着好少衫嘅，又系好奇怪，同埋雪落少咗好多。 有 wet 少啲啦，唔好咁多夜街 啦。啊，讲开夜街咧，嗱，我可能孤陋寡闻咗少少，因为我今次都系第三次去北京啫。我朋友咧就介绍咗去一个后海同埋三里屯以外嘅地方啦。嗰个叫南锣鼓巷。咁其实就好近后海嘅。 我冇去过。 冇去过。咁其实系咩地方嚟嘅咧？咁其实系一个胡同嚟嘅。南锣鼓巷就喺一个胡同里面嚟嘅。咁佢而家咧就系有一啲啲人咧就开咗啲酒吧。咁啲酒吧就有啲特色嘅，就系、是、佢外形咧就系、是、就系、是、啲四合院嗰啲屋啊，呢、這个 structure 一样嘅。但佢里面呢就已经即係佢里面油油啊啲木凳啊嗰啲嘢就已经新嘅。呢、這个新聞头先。 其实而家其实呢个特色嚟㗎，即係我你讲个地方叫咩话， 南锣鼓巷。 讲南锣鼓巷。 铜锣嗰锣鼓楼嗰鼓。 OK， 即係如果有网友去喺北京可以去睇下啦。即係其实你讲嗰、那个我所知有啲其他地方都有㗎，即係佢哋就会用返啲旧嘅四合院嚟改装，就变咗做酒吧。 好正㗎啦。 个 feel 好好㗎嘛。 个 feel 好好㗎，好冇咁首先呢就冇即係三里屯啲咁窄，因为我就觉得三里屯啲好鬼死窄。嗰啲南锣鼓巷嗰啲地方呢就相对地似一间清吧，就真係话饮酒啊，听下歌啊，有啲外国人啊， 但又系洋人多啦， 洋人多，同埋嗰度咧系我见到系有一个系 B&B 嚟嘅，即系喺嗰度直情有个即系俾外国人瞓，即系好平咁样去瞓觉，瞓一晚，地之类去长城咁样嗰啲咧，咁啊多啲，即系嗰个地方系多啲外国人，可能近后海， 就后海隔离一啲新嘅地方去做。咁、另外就大家都去北京蒲开都知道有个地方叫鬼街，即係东直门。咁而家嗰度呢就我去嗰时就好多四川嘢食，就有啲嘢都 OK 嘅。咁、我就食即係食过有一隻火锅呢就咁样。佢係即係干虾干燒虾即係个锅咁样好多虾咁样嘅。咁你食晒嗰啲虾啲辣到跳舞㗎。咁又食完食到咁上下呢就再跟住到啲汤落去。到啲火锅啲汤落去。咁而你知正式打边炉。咁样就呢啲係好正。即係你除咗话去啲全族一食烤鸭，不过从来都唔求几多钱啊。如果就係个锅呢就$68。即係连埋咗烤鸭食。咁呢连埋啲羊肉啊 ,Kitty Cat 得百零蚊埋单嘅。 Okay, 咁唔错。 好正㗎咁 有冇可以再讲多次个地方 嗰、个叫鬼街，即係 鬼 呀斩鬼鬼。 斩鬼个鬼。 嗰、个鬼街就正式个名字就叫东直门内大街。 斩鬼个鬼同一隻鬼个鬼有咩分 别？梗係唔同啦。嗰、个斩鬼鬼就一隻鬼个鬼啦。咁、即係普通鬼就一隻鬼个鬼。斩鬼鬼就应该係九大怪嘅鬼。 哦，明白明白明白。 九大怪嘅鬼正式嘅寫法。 多謝指教。咁有網友我又可以去下啦。咁 ,ok, 讀下啲 ICQ 先喎。咁有人問就話阿馬王就問我你係咪用啲神秘人嘅制度呢去 check 嗰啲零售場嘅人。佢香港嘅 7-11 同 OK 呢就係咁樣做緊嘅。不過呢主要都係要嚟就係一個扣分制。我有做㗎呢樣嘢其實都。但係呢我通常呢就會話我所有店鋪嘅員工都知我係做緊呢樣嘢。因為呢樣嘢其實好多店鋪都會做㗎。但係我就未必係一定會係即係我就唔會係咩扣分制㗎，我冇做呢啲嘢。我就會通常就會返到去即係我做完之後我就會話俾佢聽某一日我哋有人嚟過呢個嗰啲店鋪嘅服務態度啊，或者係啲擺設啊，有啲咩問題啊，我會話返俾佢聽囉。但係我唔介意去話俾佢聽，我哋會成日有突擊檢查嘅。即係呢個係其實都係我覺得係一個 alert 囉，即係俾佢哋成日都會有個警戒，就啊喂，可能三面口嗰啲唔識嗰啲人呢係老細派嚟㗎、我講明俾佢聽，我係有成日叫我啲 friend 呢走去我啲場嗰度睇㗎，所以做喺上海我啲 friend 呢就成日幫我手做呢一樣嘢㗎。 咦，但係有個問題就係會話因為咁樣樣而覺得好似做俾你睇，就平時如果冇人喺度啦，咁就 唔係咁你唔知我幾時嚟㗎嘛。 因為佢 咁佢緊有呢樣嘢就係問題，你咁你梗要諗一啲方法出嚟去，即係其實係一個博弈嚟嘅啫嘛。咁冇辦法 100% 可以杜絕㗎，咁但係就去即係自己諗辦法囉。 不過其實我頭先都聽 ,ok, 我聽返嗰啲口號嗰啲形式上都幾好囉。 你覺得我就覺得麻麻地嘅，即係呢個見仁見智囉。 我覺得幾好笑啦。作為遊人我覺得幾好睇。 唔係我會 wonder, 即係你叫佢嗌完嗰啲口號唱完嗰啲歌，佢係咪真係會提升咗個 morale 呢？我又覺得或者好多年前啱啱開始嘅時候係得。但係如果當一個呢啲咁嘅外省員工，佢去呢間髮廊又係咁樣，去第二間髮廊嗰陣時候又係咁樣嘅時候呢，即係慢慢佢就 慣性咗， 冇嘢，我日日都要做，即係工作之一嚟嘅啫，咪一到時候我咪努力奮鬥咁嗌一輪囉，嗌完咁就算數㗎。 好似依家實班學嗰啲咩 good morning class 嗰啲咁囉。 咁好啦，今晚就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阿靜啦，同埋 多謝 古榮上嚟啦。OK, 咁我就下禮拜先再見到喎。 OK, 拜拜。